说起早得不可再早，未真想过灰暗倾慕，情天真太难预告。当初不爱你，今天竟爱你，尴尬的依偎，出错的舞步，长夜跳舞，力疲仍然共抱。缘分令你令我被叫醒，同在。